是全部，人生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朱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，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，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建文帝在朝堂上怒斥徐增寿吃里扒外，文官们怒火中烧，把徐增寿揍了个鼻青脸肿，随后对着李景龙又是一阵拳打脚踢。散朝之后，气急败坏的李景龙对古王朱慧说，马上派人给燕王送信，请他赶紧攻城。燕王一渡江，李景龙便知道江山易主已成定局，等到他被起复领兵，徐增寿立刻找上门来，要他配合献城。对于献城，李景龙没有半点心理障碍，甚至还十分积极。这位曹国公明白，当年在德州虽然帮过燕王，但那不过是形势所迫，现在燕王进京在即，甭管他是真靖难还是只拿这个当幌子，反正等他进入京城，这大明的江山就是他的了。到那个时候，仅凭着自己那微不足道的所谓功劳，根本不足以在新朝立足。要想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，甚至东山再起，他必须拿出足够分量的功劳，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什么样的功劳才足够分量呢？当然只有献城，只要能将把守的金川门打开，那他李景龙就是无可置疑的靖难功臣，将来论功行赏，他的名字妥妥的名列前茅。不过要打开金川门，仅仅他一个人还不行，毕竟在他的头上还有个古王朱慧。本来李景龙还琢磨着，当年燕王举兵，这朱慧不但不响应，还举家逃回了京城，有这么份心结，恐怕他不会轻易的就范。可谁知道稍微一试探，朱慧便一口答应，爽快的让李景龙都觉得吃惊。原来这朱慧早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，当年他弃藩南下，本是想着四哥靖难绝无成功的可能，所以还不如顺从朝廷保一生平安。可谁料想才短短的三年，四哥竟然是越战越勇，打到了金陵城下，一旦燕王进京，保不准就要清算自己当年的背弃之过。念及于此，他悔得肠子都青了，成天琢磨着怎么能够将功补过。本来他还想找机会试探一下李景龙，可谁料想这个曹国公跟自己竟然是一个心思， 大喜之下，二人立马勾结到了一起。当日朝议，朱慧并未参加，但朝堂上的那些事儿，他已经是听闻了风声。徐增寿的那些隐晦事，朱慧之前已经从李景龙口中得知，此次他突然被押，这让朱慧大吃一惊。可见建文帝已经对城中武将谋反之事颇有察觉。不过就建文帝的处置来看，他应该还不知道具体的谋反人员，但是过两天可就不好说了。一旦建文帝用刑，而徐增寿又忍不住尽数招了，那这些与徐增寿勾结的武官很有可能会被一网打尽。朱慧倒不担心自己，毕竟他是朱棣亲自招揽的，徐增寿也供不到他头上。但是若是李景龙这帮人都被一锅端了，那他将是孤掌难鸣。此刻朱慧也觉得应该抓紧时间赶快让燕王进来，只要燕军进了城，自己的迎父大功就算是坐实了。于是他当机立断地说道，不错，此事啊越快越好，马上去把王佐喊来，咱们把县城之事妥善地商议一下，然后派人去龙潭一并禀告四哥。本来王佐的防区不是金川门，不过就在昨日再赴燕营之前，李景龙借口金川门位置重要，让兵部把王佐调来。有了王佐，朱慧他们的力量自然是越发的强大。不一会儿，李景龙便将王佐领到，三个人关上门嘀嘀咕咕了半天，终于敲定了县城的一应事宜。紧接着当天傍晚，朱慧的心腹内官吴志换上了百姓的衣裳，急匆匆地向龙潭方向奔去。6月12日，金陵城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这久旱逢甘霖本来是一件喜事，不过在建文帝看来，这场暴雨似乎在昭示他末日的到来。上午燕军启程开拔，从龙潭一路西行，一直到了龙江扎营。龙江在京师的外郭之内，离外城已经是咫尺之遥，而这个时候他千呼万唤的秦王兵马却仍然不见踪影。建文帝不知道的是，那些携带着蜡丸密诏出城的人都被燕军尤其截获，短期内不可能有秦王的军马前来了。晚膳是在坤宁宫进的，马皇后虽然在后宫，也知道外头的形势不好。建文帝满脸愁容，善解人意的他想尽法子逗夫君开心，不过建文帝又哪里笑得出来呢？草草地吃完了饭，建文帝撇下妻儿，独自一人走进了奉仙殿。当太祖朱元璋和孝康皇帝朱标的画像出现在建文帝面前时，这位年轻的天子忽然生出了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。三年前也是盛夏，也是在这个地方，他曾经庄重地向祖父和父亲禀告其将出兵讨伐燕逆的决心。当时他踌躇满志，坚信王师一出，不费吹灰之力便可让燕藩化为灰烬。可是三年征战下来，不仅他剿平燕藩的梦想未能实现，反而朝廷却变得风雨飘摇，皇位也岌岌可危了。跪在大殿中央的蒲团上，他想起这段不堪的经历，一时间不由得泪如雨下。难道自己错了吗？建文帝内心痛苦地呐喊着，他只是想削除藩国割据的隐患，使天下真正的尽归朝廷所有。作为一个天子，他的这种想法有什么错呢？而复古改制也是要一扫太祖时期的弊政，创造一个安定祥和、繁荣富强的大明盛世。可如今改制让武将们离心离德，削藩更把燕军逼到了金陵城下，他心中犹如被针扎一样的难受。他不明白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 他更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走到了这般的绝境。他终于忍受不住，竟然嚎啕大哭起来。皇爷，皇爷。王悦一直守候在殿外，听到建文帝的哭嚎声，他顿时大惊，忙隔着门焦急地劝道：皇爷，您莫要如此的悲伤啊，金陵城坚固无双，且秦王的兵马也会相继赶到，到时候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这话说的连王悦自己都觉得不可信，直到最后他也忍不住鼻子一酸，再也说不下去了。殿内的哭声停了下来，半晌之后，随着吱的一声响，奉仙殿的殿门被打开了，形容枯槁的建文帝走了出来。望着满脸关切的王悦，建文帝似哭似笑地支吾了一声，随即又发出了一阵长长的叹息，才有气无力地登上乘舆返回乾清宫。 聆听时光里静听风雨声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时间到了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，一大清早，李景龙便已起身。今天是他和燕王约好的献城的日子，在燕军到来之前，他也要做好准备，确保这场大戏万无一失。进入金川门城楼没多久，古王朱慧和都督王佐也随即赶来。按照事先的部署，李景龙昨天下令把守金川门的全体文武于今日四时二刻到城楼议事，实际上他是要在这里将这帮子人全部收服，以免在县城之时出现什么祸端。过了一会儿，文武官员们陆续到齐，按规矩众人向古王行礼。礼毕，李景龙便朝坐在堂上的朱慧望去，朱慧微微点了点头。于是李景龙走到堂中，对着大家说道：诸位肃静，本帅有话要讲。所有的人都蒙在鼓里，还以为李景龙要部署什么防御事宜，忙屏住呼吸洗耳恭听。这李景龙的脸上还留着前天挨打的淤青，此时未显庄重，他又竭力地摆出一副威严之态，显得十分的滑稽。按照早已打好的副稿，他提起中气大声说道：当今皇上宠信奸臣，不念亲情，构陷诸王，上天震怒，燕王禀太祖遗训，奉天靖难，现已兵至龙江。正所谓成王失道，周公辅之，燕王进京乃顺天意，应民心之举，我等身为朝廷命官，大明之臣，自当竭力相助。本帅已与燕王说好，今日便要迎天兵进城，诸位务须鼎力相赞，事成之后燕王自有犒赏。 好奸贼，你竟敢背叛皇上，你不得好死。 就在李景龙喋喋不休的长篇大论之时，左班队伍当中忽然传来了一阵怒吼。李景龙脸一红，随即大声斥道： 谁在这里放肆？ 一位青袍的官员昂首出列： 护科给事中叶福。 哼，原来是个八品官。 李景龙瞧了瞧叶福胸前的鹌鹑补子，当即冷笑一声说道： 这国家大事，岂容你这种微末小官智慧？ 位卑不忘忠君，你身为朝廷大员，居然背负皇上，党负逆贼，你还有脸在这里蛊惑众人？ 叶福毫不畏惧地反骂过去，随后又大声疾呼： 诸位，我等受陛下厚恩，切不可听着奸贼胡言，大家一起把这个奸贼绑了，交给皇上论处。 没有人吱声， 叶夫举目四望，前方古王护卫拔出了刀，两侧王佐的亲兵已将众人夹在中间。背后的门槛外，李登芝不知道什么时候冒了出来，正带着一帮亲兵狞笑着向堂内张望。古王和王佐也反了，叶夫当即明白过来，弄清楚状况之后，他满脸悲愤地向朱慧骂道：你身为亲王，竟也党父逆贼，九泉之下太祖必不饶你，混账！朱慧一拍案几，怒声喝道：来人啊，把他给我砍了。两个古王的护卫提刀向前，叶夫自知不免，当即一声大哭道：陛下，臣为你尽忠啊！只听得崩的一响，他已是脑浆迸出，血光四溅。呸！还有谁敢不服？望了一眼血泊中的叶夫尸体，朱慧不屑地呸了一声，紧接着又拉下脸来，恶狠狠地对着众人说道。叶夫的惨状让众人都吓呆了，再瞧着古王因狰狞而扭曲的脸，大伙儿一时噤若寒蝉。过了一会儿，不知道谁喊了一声：臣愿追随殿下迎接燕王进京，臣愿追随殿下，臣也愿效忠燕王。不多时，所有的人都已经表态投降，毕竟这里面大多数都是武官，他们本来就对建文帝毫无感情，当然犯不着去拼死尽忠。而不多的几个文官也都被叶福的遭遇吓破了胆，如今大势已去，他们又哪敢说一个不字呢？眼见着众人归附，朱慧满意的点了点头，正想再说点什么，忽然门外远方传来了一阵呼声：王爷，大哥！李增之葫芦样的跑了进来，兴奋地喊道：燕军，燕军到了，燕王也到了。好！李景龙精神大振，他整了整衣冠，继而对朱慧一揖，然后大声地对众人叫道：诸位随殿下和本帅下城，敞开大门迎天兵入城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通晓上下千年。读史有学问，书中论乾坤。 就在朱慧和李景龙在金川门威慑众臣的时候，奉天殿内，建文帝正亲自审问徐增寿。自华盖殿揭穿徐增寿通奸之后，建文帝便十分担心，怕此举会打草惊蛇。本来他准备昨天便召徐增寿前来审问，只是当时忙着布置城防，所以又拖了一天。今天他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便把徐增寿提了出来。徐增寿的脸色十分苍白，不过精神倒不算太差。得知建文帝竟在三大殿之首的奉天殿审自己，他顿时有了一种不祥的感觉。思虑再三，他打定了主意，死不开口。反正通烟之事铁板钉钉，那还不如什么也不说，这样或许还能让建文帝少些怒气。建文帝今天头戴五彩十二凤副表黑纱帽，身披一件全素绛纱袍，这是只有在朔望视朝、降诏、降香进表、四仪朝贡朝觐时才穿的皮幕服。如此郑重的装扮，建文帝是想彰显威仪，以震慑徐增寿这叛臣贼子。只不过如今的他已经消瘦得快皮包骨头了，庄重的皮幕服套在身上，不但不能显示出威仪，反而多少还显得有些外强中干。徐增寿刚进殿内，建文帝眉头顿时一紧，两只眸子像要是冒出火来，愤恨地瞪了许久 他咬着牙说道：“徐增寿啊，你还有何话说？” 这徐增寿跪在地上，把头死死地埋着，一句话也不说。 朕待你不薄啊。 不知怎么的，一时之间，建文帝的言语当中竟然带出了几分伤感。 你以前便与燕树人勾勾搭搭，这些事朝中谁人不知？若是换了别人，一次燕树人谋反，即刻便将你下狱了。 可朕呢，仍然相信你之所言，相信你与燕树人已经断了往来，仍然让你位列朝班，当你的左都督。 可你都做了些什么？你竟然不辨是非，暗中勾结燕藩，与朝廷为敌。你说你可对得起朕？你可对得起你那一生忠谨的父亲？可对得起太祖高皇帝呀？ 徐增寿心中一颤。平心而论，建文帝对他还不错。直到成绩告密之前，建文帝还曾经数次询问他军务事宜，足见还是比较信任他的。此时听得建文帝痛心疾首的连连发问，他不由得也感到了一丝羞愧。不过这羞愧也仅仅是一瞬间而已，很快就被他按压下去。面对着建文帝的诘问，徐增寿不无鄙夷地想： 哼，要不是你不顾亲情，要不是你不给人活路，燕王又岂会举兵造反呢？你要是能耐大，把燕藩一举剿灭倒也罢了，可你偏又无能，以天下之力扫一番，反而被人家打到了金陵城下。现如今燕王逼宫在即，你无计可施，便拿我来出气，这又算得哪门子本事？就算我传了些情报出去，可若你真是个精明强干之主，就算是有100个徐增寿，你也能轻易地把燕藩剿灭。不管怎么说，燕王不过是一城之主，而你手上握的是整个的大明江山。说到了底，你建文帝不仅不是个明主，反倒是个不通世事、毫无治国本领的无能之君。想到了这里，徐增寿心中彻底释然。从私心考虑，他自己当然愿意燕王继位，而从公心考量，仅是以800勇士举兵，继而连战连胜，如今即将问鼎的燕王，毫无疑问要比眼前这个孱弱青年强得多了。大明由燕王主掌，必会比在建文帝手中强上百倍。至于所谓的叛逆，所谓的阴谋篡位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当然建文帝不可能知道徐增寿此间的心思，见他不吱声，建文帝还以为他心中有愧，不敢作答。骂了一阵，他又记起今天提徐增寿前来的目的，便作色道：“ 说你遣徐德出城是何目的？” 徐增寿不答。吴府之中可有人暗结燕藩？徐增寿不应声。 你是不是早就和四叔串通好了，要将京师献给他？ 徐增寿仍然不言语。建文帝感到胸堵气闷，其实他一开始就预感到今天问不出什么结果。本来建文帝已经下定决心，只要徐增寿不招，便大刑伺候。不过此时的他已是心烦意乱，瞧着像木头般钉在金砖上的徐增寿，他感到12分的厌恶。建文帝懒得再上刑了，他只想快点让这个人从眼前消失，好让自己舒舒畅畅地透出一口闷气。 来人，叫他带回去。 建文帝烦躁地挥了挥手，做出终止审问的决定。两个锦衣卫走上来，将徐增寿双臂一抓，直向门外拖去。就在他即将被拖出殿门之时，建文帝不经意地扫了一眼，正好徐增寿也迎面瞄来，两个人的目光顿时交汇在了一起。 潮起潮落，淘尽古今之事，博古之心，